记唔记得张张照片啊？有冇印象啊？系2003年10月18日嘅，系2003年10月18日嘅新堂嘅献堂典礼，记唔记得啊？我好仔细咧喺呢个嘅，即係大概想望下啲咩人我認識嘅咧，除咗即係陳牧師、陳師母喺前邊啦，見到有阿 Stephen 啦，同埋 Susan 啦，見到阿 Charles 啦、Ivan 啦等等。2003年10月18日，差唔多咧就係等於係15年前，係新堂落成，應該咧就唔係呢一個嘅新呢個堂啊。應該就是新那邊，即是在 MPR 和即是那邊那裡的新堂落成。根據看教會的歷史呢，就是教會是在1986年開始第一次的崇拜，即是32年。經過了呢，在這個的 Lake Forest 的 Academy， 去到呢 Trinity 的神學院到聚會，然後咧就喺度起咗呢一個嘅堂咧，呢一個堂應該咧就係喺1991年10月嘅時候，唔係91年嘅5月嘅時候咧，係新堂落成嘅。即係嗰啲我唔喺呢個歷史裏邊嘅。不過即係作為 North 嘅牧師，都稍稍要知道一下咧喺 North 嘅歷史，從1986年去到1991年嘅新堂落成。去到2003年新譯嘅嗰個新堂落成，咁咧教會都舉行咗一啲唔同嘅所謂嘅獻堂嘅典禮，所以下一章咧嗰個咧就講咗咧係就係喺2003年嘅呢個新堂嘅奉獻典禮。當一間嘅教堂被即係建立之後，好多教會咧都會有所謂嘅獻堂典禮嘅。我哋教会都唔例外啦，所以咧系新嘅一役，新役起好之后，都有一个嘅新嘅献堂典礼。点解我哋要献堂咧？点解要即系一个嘅工程完咗之后，我哋有一个所谓嘅即系 dedication 咁啊典礼咧？咁我哋或者就从喺尼希米记第12章呢一段嘅经文嘅里边咧，我哋去睇下。即係當其時嘅呢一個所謂嘅獻殿，或者呢個奉獻禮，我哋差唔多講完噶啦，所以讀經嗰啲咧，你可以鬆一口氣啦。嗰啲咁難讀嘅地名人名咧，我哋讀埋下一個禮拜咧，就應該就讀完噶啦。尼希米記，我哋話就係講緊一個嘅領袖，點樣去帶領民眾咧，去做一個嘅建牆嘅工作。就是困難重重的，但是原來在尼希米記這13章的聖經裏面呢，都不只是要去重建這個的城牆，這個的工程，在從第6章就講了呢，就是短短52日的城牆就已經是建立起來了。所以在13章的聖經裏面，第6章那個城牆已經被建立，跟住落去所記載的就是建造聖民，就是建造人的生命。第7章是人口的普查。OK， 我們在那個的耶路撒冷有回我們自己的城牆，有了一個的保護網在這裡，跟住呢就做一個的人口普查，看看我們點算下我們有多少人口在這裡。然後就在第8章，我們就再翻開這個的神的律法 Torah， 就是陀拉，就是神的律法書，用神的律法書來到去重建我們自己人，我們的生命，我們人的心。翻開了律法書之後，去到第9章，我們發覺到我們需要悔改，我們需要認罪。然後在第10章 我哋呢一班听咗律法书，我哋话我哋要按住律法书而行，我哋重新要按住律法而行嘅呢班嘅人，我哋认罪悔改之后，我哋就签名向神立约。呢、这个咧就系第十章里面记载。然后第十一章咧，我哋冇去讲到，因为全部都系人名，就系、是。睇下咧，就系我哋呢个城墙起好之后，喺耶路撒冷有冇人入嚟居住咧？发觉到咧，即系居住嘅人咧都唔够多，所以咧，即系喺十一章嘅时候咧，就系分配咧，就系叫一啲嘅人嚟到去居住，就系邀请一啲人嚟到居住。如果你有圣经咧，你翻去睇第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嗰度咧，佢系点样去邀请嗰啲嘅百姓翻去耶路撒冷居住咧？就有三个嘅方法嘅。喺第十一章第一节同埋第二节，佢话百姓嘅首领要住喺耶路撒冷。嗱，如果你系耶路撒冷嘅首领嘅话咧，你就唔好住喺郊区啦，你住喺downtown嗰度，就住喺耶路撒冷。如果你是首领的话，即是长老那些咯，是吧，執事那些咯，要住在耶路撒冷，就呢郊区是靓啲，不过你不要住在郊区了，你住在这个downtown那里。第二，其余的百姓就是祭签，每十人当中一个人就住在耶路撒冷，九个人呢就住在别的城邑。即是其他啲人咧，百姓咧就抽签，十个里边咧抽到一个咧就住喺耶路撒冷。以前啲犹太人咧，佢哋好听话嘅，即系唔系好似而家咁样样咧。即系我 I don't like it， 我唔想吓。佢哋系好顺服嘅。所以咧，即系呢个另外一个嘅移民政策，除咗首领我哋住喺耶路撒冷之外咧，就系、是。猶太人的當中的百姓呢，就是十個抽一個，成家人呢就住在這個倉裡面，在耶路撒冷。還有呢，就是第二節呢，就是說凡甘心樂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為他們祝福，就是自願了，就是說我你自願我想要住在耶路撒冷的就歡迎，我為你祝福。就是呢，在第十一章裡面就記載有些什麼人什麼人呢，他們就住了在耶路撒冷城。从那个的城墙起好之后，一直去到人口的普查，去到宣读律法书、认罪、签约，再重整翻咧喺耶路撒冷的人口，预备了咁多之后咧，就去到第十二章咧，就是开始就是举行一个嘅奉献礼。所以我哋今日去睇呢一个嘅奉献礼。其實咧就即係好似冇乜嘢講嘅，個奉獻禮就係有好多嘅所謂嘅 preparation 嘅工作，而嗰個嘅即係預備嘅工作咧，大部分咧就係希望喺呢一個新建成嘅耶路撒冷城牆嘅時候咧，有多啲嘅人嚟到居住。嗱，而呢一個亦都係最初咧要建立城牆嘅一個嘅目的嚟嘅。點解我係咁講咧？我哋虽然上次都读过，但系喺第一章当尼希米呢一个嘅领袖，佢仲住喺波斯王朝嘅时候，佢听到咩咧？佢话那些被掳归回剩下嘅人，在犹大省，即系喺耶路撒冷嗰个犹大省啦，系遭大难，受凌辱，并且咧耶路撒冷嘅城墙系拆毁。城门是被火焚烧，是因为那个城墙被拆毁，是被火焚烧，而里面的那些居民呢受不到保护。既然是受不到保护呢，我就不再住在耶路撒冷了，我住在哪里？我住在郊区，我就离开耶路撒冷。但是你说为什么我要离开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有圣殿喺度，圣殿系我哋嘅敬拜中心嚟嘅。你点样离开咗？咁你咪过唔到敬拜嘅生活咯。但系我唔系唔想过敬拜嘅生活，不过我哋冇城墙啊嘛，我哋遭大难啊嘛，我哋受凌辱啊嘛。我如果我唔走，我都会遭大难嘅。咁所以咧，就系因为咁样嘅缘故咧，有好多人咧就离开咗耶路撒冷。 不再住在那个所谓的是他们最、神圣的他们的宗教敬拜的中心，在耶路撒冷当中他们离开了。 OK， 第六章重建城墙，城墙已经建好了，但是你已经离开了的，我在其他的地方，在犹大地区，在便雅悯地区，我已经即是搬了了，我买了屋了，我已经适应了那个社区了，你现在叫我回来我都不是再肯回来的了。所以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搞这么多东西，然后搞完这么多东西之后呢，去到第十二章，他们呢就是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做什么呢？清谢、歌唱、鼓拔、鼓瑟、弹琴，是欢欢喜喜的行一个告成之礼，就是我们完成了这个工程了，我们就去庆祝一下。那个庆祝的方式呢，就是要叫晒啲嘅利未人翻嚟做乜嘢呢？唱歌同埋弹奏乐器，就好似今日咁样呢，我们有好多嘅乐器，有人去唱歌，就好似呢我们个个礼拜日都会做嘅嗰个嘅即係唱诗同埋赞美。嗱，呢一个呢就係喺当其时嘅呢一个嘅奉献礼。点解要弹琴同埋唱歌呢？点解要搵利未人呢？喺第十章或者第九章开始，或者係去到第七章开始，去到呢个嘅人口普查嘅时候呢，圣经是特别记载有一大班人呢，他们是祭司来的，他们是利未人来的。就算呢我们在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在第十二章那里要读的经文都有很多呢是祭司和利未人，或者呢、就是、你跟我一起去看看这个的尼希米的第十二章，我们跳着去看看呢，到底在第十二章去到这个的奉献礼之前，即是二十七节之前，是记载了些什么呢？十二章第一节，他说同着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回来的祭司和利未人，是祭司和利未人是记在下面，那个祭司是什么什么，有些什么名字记了下去。然后去到第三节，他说利未人是哪些人，包括耶稣亚、宾内啊、格庙那些。 OK， 去到第十节就是记载大祭司，就是在耶稣亚那个的后代的大祭司，有几个的名字就记了下来。十二节又再记载回就是祭司，在这个的族长西莱雅族的那个的时间有什么祭司又记载在你。二十二节他说至于利未人就记载利未人，然后二十四节就是在圣殿里面供职的那些的利未人，就是说呢在当其时他们没有离开到，是 在圣殿里面继续供职的利未人，又有一班人是被记载下来。要举行一个的献堂典礼，要举行一个的奉献礼，我们在现代的教会 OK， 我们就成立一个的献堂筹备委员会。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些什么东西、似乎好像在 North 呢，即不觉得这些这样。因为呢我们在过去一年里面呢，我们即有、就有讲过话呢，教会即是 North 啦，是在2009年呢就是投票通过呢，是教会呢是 independent 的，知不知道什么的、知知地啦，是不是？因为好像我们每年都不知道几时是堂庆的嘛，有没有庆祝过堂庆啊？没有。 OK， 所以我这间教会呢就是我们不纪念任何东西的、2009年就是正式 是独立了，所谓独立了就是我们正式就是离开了 CCUC 的舞会， 我哋係自己咧係成為咗一個嘅三字教會嘅，大概咁上下啦。我哋財政獨立，我哋行政獨立，仲有我哋我哋嘅聖職人員獨立。OK， 我哋係所有嘅財政行政咧係自己獨立，即係話咧我哋唔再需要咧同即係 Chinatown 嘅 CCUC 咧係有直接嘅關係啦。呢個叫獨立啊嘛。從2009年去 vote 咗，大家贊成咗去籌備，所以咧正正式式嘅一個獨立嘅日期咧就係2010年1月1日。去到出年咧就係9周年，即係話咧去到我哋2018，去到2020年咧就係教會嘅獨立嘅10周年啦。我唔知道我哋需唔需要慶祝一下。我哋有喺執事會裏邊咧，我哋有提出過，大家冇乜反應。唔係 OK， 到時就係噶啦。冇人問過話我哋幾時啊？冇人問過嘅。即係咁，大家有執事長老喺度都知道啦。我哋唔興去紀念任何嘢噶，好似咧即係啲老夫老妻，你問佢哋，你哋幾時結婚周年啊？我唔知道噶，我哋不嬲都唔慶祝噶喎。OK， 但是在这里他们举行了一个所谓的献堂的典礼，献殿的典礼。当然他这个就不是献殿，献殿呢在历史里面呢就是当以斯拉，个名很奇怪的，当以斯拉大概在70年之前呢是和所罗巴伯，听过这两个名字没有？ OK，是回歸，即是早過尼希米城70多年回歸，他們是重建聖殿。在以斯拉記的第6章第15節就記載了他們將這個的聖殿修建完之後就舉行了一個的獻殿的典禮。而當時那個的獻殿的典禮那個的規模就很簡單的，在以斯拉記的第6章那個的獻殿的典禮，我就不讀那麼多了，我只是讀第16節開始。他就說，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並其餘被掳歸回的人都歡歡喜喜行奉獻神殿的禮。做些什麼呢？行奉獻神殿的禮就是獻了公牛100隻，公綿羊200隻，綿羊400隻，又照以色列的支派数目呢献了山羊12隻，为以色列众人献了赎罪祭，同埋派祭司同埋利未人按着班次喺耶路撒冷嘅侍奉，喺耶路撒冷去侍奉神，就是照着摩西喺律法上面所写嘅。嗱，呢个就是喺犹太嘅历史里面呢是第二次呢有记载过圣殿嘅奉献。尼希米呢一个不是完全是圣殿的奉献，是城墙的奉献礼。还有第一次的奉献，圣殿的奉献呢，那个就是非常之隆重。那个呢就是当大卫他说我要为神去建一个的圣殿的时候，那就做了所有的 preparation， 所有的预备工作，包括呢就是兴建的那些材料，同埋在这个圣殿的建殿的时候应该要有什么的侍奉的人员，有多少个诗班，有多少个乐队。在历代志上的25章呢是大卫已经做了很多的编制，直至到去到历代志下第5章，就是所罗门起好这个圣殿的时候呢就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献殿的典礼，这个就是第一次的献殿。历代志下第5章那个的献殿典礼呢，即是值得我们呢是稍稍呢去看一看的。历代志下第5章那个献殿礼是这样去记载的，如果你看得即是翻得快的话呢，我们就是看其中的几节的圣经，就是历代志下第5章第11節，他说呢，之前那些就是 preparation， 带着他这个牛羊，即是数不胜数那些我们不读了。去到后面当这个献殿礼的高潮的时候呢，第11節，他说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 都已经自洁，是不分班公职，不分班公职，即是在圣殿里面那些祭司呢 是轮班制的、啊、按照呢在、这个的历代志上25章呢，总共这些公 分班的祭司呢是有288人，他现在不分班，就是不理你是 A 班 B 班或 C 班，全部一起集合，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就是这三个的司班长是很出名的，就是亚撒、希曼和耶杜顿，他们的众子众弟兄就穿了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做什么呢？这些字眼呢你好像听过了，你可以望着这个的那里，他说就是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一起发声，声合为一赞美耶和华，还有就是吹号敲拔用各样的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带来什么结果呢？他说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好多谢 Music Team 呢，今天呢即是你看到呢，即是你听不听到刚才在敬拜唱诗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敲鼓啊，那些有个拔在这里，拔就是那个砰那些声呢，有弹琴，还有弦乐都有，吉他都有、啊、是争在没有吹号而已。你要即是那些吹号、啊、那些 trumpet 啊喇叭那些呢，在、大卫的编制里面呢，所有的 musician 都是利未人来的、如果我们再清楚一点呢， 不只是利未人，所有的 musician 是祭司来的。利未人在利未人当中有些是祭司，因为利未人有三个家族、啊，有一班是祭司，是祭司的家族，在祭司的当中其中有一个是选了出来，就是成为了大祭司，而负责在圣殿里面唱歌和弹琴或者吹号或者鼓瑟那些呢，是全部都是祭司来的。就是说一般的平民百姓呢，你是不可以做这些事的，或者这样讲，或者这么专制，就是一般平民百姓他们没有这样的 training， 没有这样的时间来做这些事，不是他们没有这样的 talent， 只不过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时间而已。所以呢，就这个的观念呢，就在我们的华人教会我们是没有的，就是我们没有，就是说我们是不会给钱人呢去请一个人回来呢，一个 good 的 musician 坐在那里弹琴，我们全部都是就是、廉价劳工来的，即是不给钱我们、啊、无论你是在一个什么音乐学院毕业都好，你坐在那里你就是帮手弹，我是不会每个礼拜给钱你的。但是在这个编制的里面呢，就是所有都是祭司，他们受过这样的唱歌的训练，他们受过弹琴的训练，他们受过鼓瑟的训练，以致他们能够可以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座这么隆重的一个的献殿的典礼的气氛。所以为什么呢，去到尼希米记的时候，去数点人口的时候呢，除了去数了当时的犹太人他们 分别住在不同的地区之外呢，是花了很多的篇幅去数下有多少个的利未人。在以斯拉记去数点的那些的利未人，在第八章告诉我们住在耶路撒冷的利未人很少的，数不到多少个。去到尼希米的时候，尼希米知道呢，如果我要去举行一个的奉献礼，我们需要找这个 musician 的时候呢，我们找不到的，除非我们去找回那些的利未人回来，他们才可以得。所以呢，其中一个的政策是什么呢？就是鼓励那些的利未人回归住在圣殿。 所以你会见到咧，就系喺第十，从第十一章开始，十二章去到第十三章咧，都有记载到咧，就系利未人。在十二章最尾的经文我们没有去讲到，就是当那些利未人他们愿意住在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房地产，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 property， 他们唯一的最厉害的手艺就是唱歌、鼓室和在圣殿里面帮手去献祭，他们生活上的供应是要靠众民的供应的。所以是尼希米他做了这件事，是令到那个的圣殿是有足够的利未人来去支持他们。这个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利未人要回来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就是帮助在圣殿里面的敬拜。敬拜除了献祭之外，在大卫的编制里面是有唱歌、是有弹琴、是有鼓室的。第二方面，在这个的尼希米的献殿典礼的当中呢，他有详细去记载，刚才 Grace 帮我们读了出来呢，是见到呢那个 的献殿呢，是用了一个的巡游的方式，不知道你看不看到这个经文。那个的巡游的方式呢，就是说分了两大队，第一队在第三十一节，就在城的右边，然后是向着这个的顺时针方向粪厂门那里去的。另外一队呢是逆时针方向，就是向上面在阳门古门那边呢来到上面的。那么就每一个的分队呢，那个的梯次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班的祭司唱歌的在前面，然后弹琴敲拔那些呢就在后面，然后其他的百姓就跟着他们。每一队呢都是有啲领袖，有百姓是围着那个城呢，有了一些巡游的，就是这样了。即是我不读过经文了，因为呢即是读了之后我又读得不太好啦啦咳咳。读完之后你都是那些咩人咩人，有几多个的即是歌唱歌歌唱的人，有几多个即是敲拔啊鼓室的人。那些名字你不记得都不要紧了，已经是。这个就是那个的巡游了。为什么要巡游呢？为什么要即是围着那个的城来行呢？这两队它是在城的西边，一个向上一个向下，然后最后就回去圣殿那里集合，就有一个的所谓的敬拜的一个的典礼，那就结束了这个的奉献礼了。即是为什么要有一个的巡游，圣经呢也都没有很详细的去解释为什么。如果按照即是梁国权跟我们说的，就是圣经没有讲的那些我就不解释了。因为我们都是估下估下的嘛，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稍微呢即是有去过一些的巡游，有没有参加过巡游的？我有第一次去参与，稍稍參與過巡遊啦，喺美國，即係唔計喺香港，你話去啲咩尖東睇煙花嗰啲，咁唔係巡遊啦，係咪？喺美國咧，我記得即係巡遊，我唔記得邊一年啦，就係喺波士頓咧嗰個嘅出名嗰個嘅 football 咧嗰個足球隊 Patriot 啊，嚇，咁咧就係經過咗唔知幾多年之後咧，佢第一次咧喺呢個嘅 Super Bowl 裏邊咧就贏咗嗰個嘅冠軍。你哋睇唔睇噶 ？OK， 咁咧就第一次呢一個嘅球隊冠軍喺美國咧就係一個即係好大件事嘅。咁咧就喺波士頓 downtown 咧就 parade 啦。是不是那些球员就坐在车上向你挥手啦，那下面的群众就向他欢呼啦，类似这样的巡游。那我记得那天是星期二来的。星期二呢就是我们教会所有的教牧同工呢是开同工会的。他的巡游的时间呢经过 downtown 呢刚刚是我们开会的时候。那呢我们当时的主任牧师呢就说，喂，我们去看巡游了。所以呢我就说，哦，好喎，未睇过嘛。 所以我哋全部啲教牧同工咧，我哋就唔开会啦，我哋就走行咗过去隔篱嗰摊摊度咧，就去睇嗰啲嘅球队咧，即系喺我哋周边经过。嗱，呢啲就系所谓即系巡游一啲嘅咁嘅警方。喺当时呢个奉献礼，佢哋有两队嚟到去巡游，或者可能咧就系要去俾佢哋再睇一睇翻，就系到底咧喺过去嗰52日嗰度。嗰52日，我哋做咗啲乜嘢呢？个城墙本来系渠换败瓦，但系系因着咧我哋嘅即系同心嘅合意，我哋分工合作，就将嗰啲咧已经烂咗嘅，系即系失修嘅、被破坏嘅、被烧过嘅嗰啲嘅城墙咧，系逐块砖逐块砖，我哋去砌翻佢，起翻高佢。是有了一个防御防卫的一个的城墙，现在已经起好了。我是负责我自己这个门前的这个的城墙，我不知道在北边在南边的城墙起成怎样，我们不知道。然后由祭司带着我们，就是这些的、就是、音乐家带着我们一个庆祝感恩的心呢，去巡视这个的城墙。就是这样，这个就是那个献殿典礼。我们巡视完之后，回就去到圣殿的里面，有一个的唱诗，有一个的赞美，有一个敬拜，就是这样就完了这个的奉献典礼。为什么有奉献礼呢？那个奉献礼是不是要告诉我们，你看看我们几犀利，52日就搞定咗啦，我哋就做好咗呢样嘢啦。系咪就系要去话俾人听我哋嘅成就咧？我哋做咗啲乜嘢咧？吓，我唔知道咧。喺即系当即系喺15年前，我哋嘅新堂奉献礼嘅时候，嗰个嘅新堂嘅奉献礼嘅程序系做啲乜嘢？唱诗之外有啲咩介绍？我都唔知道，我揾唔到嗰个 bulletin。在一个奉献礼里面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一单的工程能够完成了，能够顺利的完成，本身是有神的参与， 是神去帮助我们，去带领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可以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奉献礼本身不是要去夸耀我们教会的财力，亦都唔系要夸耀我哋有啲乜嘢嘅 architect， 我哋嗰个嘅才干，而系要我哋去纪念神喺我哋教会嘅作为。我哋成为咗一个嘅敬拜嘅地点，成为咗一个嘅敬拜嘅中心。我哋喺 Highland Park 呢一度成为咗一个嘅敬拜嘅场所。喺呢个地方，我哋就系要去 dedicate 我哋做乜嘢啊？就系要去让我哋知道。我们是活在神的应许当中，我们是活在神他自己的作为当中。在这个的10月20日或者10月18日，就是标记着我们教会我们经历神的作为的一个里程碑。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是神他自己的应许的作为，是没有离开我们。没错，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仍然有很多的艰难，是令到我们就是 很难过的。当然也都有些开心的时间，也都令到我们就是很在意。但是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英文经常都这样说，就是 It's life， 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有高有低，有起起跌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 很开心很在意，但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自己的会众当中，我们有不少这样的经历、就是在生活里面，可能我们面对了很多一些就是我们是医不好的那些的腰酸背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会经历过我们不能够可以再见到我们的亲人，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经历过，就是 我找不到那份我很想的工作，当我被 lay off 之后，我就找不回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都有经历过，就是我做过一些我自己都不能够原谅我自己的一些过错。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无论我们的生活有多艰难，我们都要在神的应许，神他自己的说话里面，我们找到一个我们能够继续生活的一个动力。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在尼希米记里面，特别在第七章之后或者第八章之后，很 emphasis 很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律法。无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的家庭的关系里面有几咁嘅困难，唯一令到我哋继续向前嘅嗰、那个系就系神佢自己嘅话语，系佢嘅应许，系因为我相信神佢嘅话语嘅实在，我能够可以继续向前。呢、这个系一个里程碑。昔日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佢哋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就吩咐每一个支派的领袖，就拿一块石头，你们搬一块石头去过那个的约旦河，然后过完之后，就将石头就摆了在那个约旦河的旁边，十二块的石头。我们做什么呢？这个是一个标记。标记着什么？标记着神应许我们要进入迦南，今天我们就入了去迦南。经过了多久时间？四十年。但是神的应许是没有落空。所以如果我们教会继续会有所谓的周年纪念，我们继续有一些的献堂典礼，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纪念神祂自己的作为。在奉献典礼所要献上的不是我们有些什么，是刚相反，是要献上 是去承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在约伯记，约伯这样讲了这句的说话，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亦都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这个就是我们在献上在献定的时候这个的心态。让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就是充满万有，万有都是在你自己的拥有的当中，但是我们就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去将我们自己的心意去向你献呈。其实我们没什么可以给到你，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你给我们的，我们只能够就是透过我们的表达，透过我们的歌声，透过我们的心意，你都可以回应你的大爱，回应你这份的恩典，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在你的恩典，在你的应许里面，我们可以继续的向前。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歌声，悦纳我们的奉献。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